尽可能。飘飘撇无声，五人青春上可恼，啊， 可恼可恼， 无情的人，恨你是恨甲老，永远来甲你掺无到水无流。飘飘撇无声，五人青春上可恼， 啊，可恼可恼， 无情的人，恨你是恨甲老，永远来甲你掺无到水无流。 离开已经三年后，你却有气无回头，真是乎人想袂到，心肝亲像放心的菜头， 想袂到想袂到，你会去对人走，无猜我无猜我，感情用这厚。飘飘撇无声，无人青春上可恼， 啊，可恼可恼， 无情的人，恨你是恨甲人。